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葉輝 所以香港,身為男人大丈夫 未結婚,我告訴你 油尖旺打橫行,九民鄰屎盡的刺身 拍台拍燈,收保護費,入新田比街,收到上海街,半條廣東道 吃飯不用付錢,你喜歡我誰? 你喜歡我誰? 你哪裏? 一有老婆生子,結婚 立即變太監契弟加奴才 那隻低三下四的嘴臉,我見得多了 這些是父愛的表現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同一個男人,單身時是鄧光榮 結婚生兒子是黃祖藍,沒得談的 這些生活的重擔,現在還未計算,小孩入學,一會說成績不好 會不會閱讀障礙症? 現在的名詞多,閱讀障礙症,過度活躍症,輕度唐氏綜合症 或者輕度唐氏綜合再加過分活躍 這樣要特別的教育 特別是找政府、某些社工 社工說你的兒子都是什麼,填紙申請 你說是否犯? 我親身聽過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更令人害怕 媽媽罵兒子,一天到黑,掛著打機 不出聲,立即熄機 走到窗口旁邊 你現在究竟想怎樣? 我現在在想未做的那你說怎樣搞這些就叫做你做父母的見到這些你都不知道做什麼反應你犯惡對他又不行拿命來勒索他又沒有說做什麼我在想我沒有做什麼我在想我未決定的那你就罵吧 你罵兩罵,你又刺激他 你不罵,又覺得怎樣呢? 這個也未遲,若果我是那個兒子,我不是立刻去窗戶看 突然轉性去圖書館,拿一疊尼彩 回來不聲,不吃飯,不出聲 刨足五、六天,整屋都尼彩,才走去 那個窗口不用爬,控制去看,對著天傻笑 然後等你去執房時,自然發現是甚麼彩,這是尼瑪斯,或是騎士 或者去Page One,買個叫做孟克的畫 豪嬌,貼了整埲牆,這樣喊著 媽媽進去看,就捉住爸爸 老爸,你看看這幅究竟是甚麼 上網找一下,這是甚麼 這個原來是神經病的象徵你擔心有先還有我們經常見到吃完飯才玩打一下這盤打一下這盤是叫做經常早晚低頭症一直按機不停所以你生了一個兒子出來很快就看到沒有了沒有了 那個魂魄被周圍的東西勾了 就算有,你是替他害怕 現在有多少個做得到 是真的那個兒子,你放任之中 又說給他獨立、成長、說而已 加上香港的教育,不是說壞 而是你要很多錢才可以培養小孩獨立意志 做那些藝行者、去紐西蘭行山扎營、露營一個星期這些小孩成長的機會加上你要踩兩間的士的時候你哪有時間對著兒子 小孩4岁、5岁是需要跟他父親溝通的。我還聽過一個故事，萬多人踩到頭都暈了，只有萬多元，最多買奶粉都不夠。對著小孩你又要教ABC唸唐詩，又要陪他講故事。 媽媽、老婆不能沒有父愛、沒有父母有這個名字，那怎麼辦？所以你就在香港問這些人，七成就覺得很悲慘。你老婆又會埋怨你，一天到晚說電台說那麼多話，跟兒子說話，你沒有說過，那就沒有說過，即是你可以這樣想像，不是我，很多是會這樣，是吧？ 噴了口水出去，慳兩滴回來對著兒子噴，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見過一個真是漫畫一樣的，一個女孩子搞了鬧鐘明天考試，兩隻手捧到床邊擺下，她媽媽問她，為何你這樣捧，不要動她，隨時明早的鐘不准，真是讀書讀到這樣，她很勤力。 真的捧著鬧鐘走擺自己，好像捧著碗湯，怕動多一下就像計時炸彈一樣，小孩的抑鬱、病痛、學業，那你怎樣？如果你是小孩的父親，你怎樣叫他不要讀書？又不行。你又說自小要溝通，誰不想溝通呢？ 謀生的擔這麼重怎麼溝通，就算溝通都溝而不通，或者通而不溝，香港很難搞，所以這個痛苦指數高是難免的。我幸好我的子女大了，全部都過了三十歲，他們自己獨立 生活，那你就好像那這樣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不要慎了，現在黃永華真的叫做solution，那應該怎樣呢？正面一點。葉先生，剛才你這些個案你把脈之後，你有什麼忠告給為人父母？我自己的辦法就很簡單，因為那時候九十年代初， 剛剛就是他們讀完中學的時期，就一起過美國，讓他們享受那幾年自由自在。沒有錢的中產階級有錢去美國，沒有錢的我就不需要很多錢，我們有親戚享受，開頭過去都是要寄人離下的，都要令到他們慢慢適應，跟姨媽一起住，讓他們慢慢適應， 住了兩年自己才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但是讓他們在那個寄人離下和自由自在沒有讀書壓力，兩者做一些，讓他們自己適應，做一些平衡，好過你在香港。 他們又要應付考試、應付考試，那個壓力很大，我兒子過去一個人健康了，流鼻血等都沒有了，因為那個人的壓力釋放了，不需要每天回學校又怕這樣又怕那樣，他小時候當然是這樣，語氣對他重80多分。 那個十幾分你知不知道怎樣扣的？就是你不專心，但你對他要求高一點，不是80幾分是尾二，不是80幾分。你去到外國你要知道80幾分是燒炮獎，你是A加，但你在香港80幾分是尾二，每個都八九十九，一百的十幾個，你說怎樣？ 他讀到D班，ABC考到最後的成績都好過你， <是>你讀到D班，現在好像讀到D班。 我想這個小孩生出來，父母首先要注意他天生是哪種性格。 兩大類的，陰或陽，靜或動。 是幻想型還是思考型 是那種活躍和活潑,還是那種文靜內向 事必是一種 這即是你定了它是水還是火 然後按照它的性情去 不要說教,去引導它 如果你的兒子天生白厭,sportive 是動的型 小孩子天生,真是天生的 有些小孩,兩三歲 你抱他,他不喜歡被你抱 因為他自尊心強 那個小孩自小觀察力很強 你抱他走商場、走街,他會看到 街上其他人看他的眼色 他會覺得沒面子,不喜歡抱 有些小孩天生玩玩具,玩到十歲、八歲都要入反斗城 有些小孩兩三歲,你給玩具,他不玩 這種智慧型 就算是玩具,他選玩具,他要積木 他不要那些怪獸、超人等 你要量才而交 那個不玩積木、玩怪獸的,未必沒有出色 你要將它分開陰和陽 陰和陽是不同的教法 陽,對不起,你真的要給一些時間 他喜歡什麼呢?小孩六、七歲,你要陪他跑步 看看他的精力是否特別什麼有些怎樣都要休息那天你要星期日跟他走長洲踩踏單車跟他看看風景然後可以陪他的時間找些時間給音樂他聽給圖畫書他聽現在香港進步了科學館、太空館、歷史博物館、藝術館不用錢什麼都帶他主動帶他去這些地方 這是培養少少情感網絡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葉輝 我想在這方面找一個解決方式 情感是最重要的教育 啊,以前有本愛的教育,佢個父親點關懷個細路,唔係話呢,即係俾錢買靚衫啊,呢啲嘢著爛個鞋要換,未必洗,對鞋爛咗,帶住佢去補,叫佢睇住補鞋,嗰種工具,同埋補鞋個阿伯伯。嗯,然後呢,買幾錢,30蚊。好啦,擺低對鞋,同佢行開,茶餐廳,飲杯鮮奶。 記住,補鞋,爛了的鞋不是這個丟的,我們拿去那裡光顧那個伯伯,給一些生意他做,記不記得他說多少號回來,3日之後你提我,等到小孩子知道,敬惜物質,不要以為爛了一時必要丟,我不補,我買一對,屋企的學校的小孩每個人都買一對 學校其他同學爛了一雙鞋要穿新,不等於你一定要跟他一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要追求一致 但有很多事是不要跟別人一致 這些教仔的方式,在情感之中的關懷和父親本身要有看法 要有價值觀,這些不用錢 你的兒子永世都會記得在深水埗四歲、五歲那天爸爸帶他去補鞋的那個事件他會記得情感是最好的教育 如果你說我父親,我不懂英文,我不懂什麼的時候 你用那個最原始、樸實的情感,你對他多一點 因為很快就沒有了到十三、四歲的小孩是另一個人 你在情感教育的過程,這不是單向,是雙向 由你的兒子與你的對答、反應、那種想法 你會覺得他很幼稚、很天真 你會立即醒悟到,我在他小時候都是這樣 父親會在小孩身上慢慢發現自己的童年 它是一塊鏡，你對著這塊鏡看得出很多，看得出你以前的自己，看得出你以前的自己那時候的天真、快樂、純潔，慢慢你看到在那塊鏡裏看到很多東西，後面那種藍天白雲，這就叫正能量，它反饋給你，所以教仔在這些 重的生活的壓迫負擔裏面，只要你肯多忙都好，賺少200元不要賺， 因為你踩少兩間 回少兩個part-time 兩個小時part-time 不要愛那200元， 對著兒子， 你的情感教育的得著 是遠遠超過200元。 是， 這些是現在很難做得到， 因為百物騰貴， 樣東西你是要踩兩間。 是不用很多錢的，這樣說，我小時候我兒子喜歡看球，我們有時看奧運、運動會，運動會就是剛才有你說的那種教育，一開球網，球網就輸了，一次過而已，你不能夠一不過網就輸了，第二次你跟他看網球，這個落了網，為何可以重發呢？ 網球不同乒乓球，乒乓球是指發一次球，這些事後的微言大義，所以你要利用政府康文署的體育設施，利用公共圖書館，利用各大博物館，這些香港十幾二十年來做得不錯，你要跟他就算買一杯雪糕，一杯兩份食，等等，不要給奢侈品味， 玩具不要說人有我就要有，要令他自小覺得自己有一個個性，以及對人生、環境種種的看法，你現在種下這個種子，將來他會發芽，慢慢他會記得他那種感恩在這個時候會種落，這個將來的收穫在後面。 這樣的時候你就會更加認識你的子女，他是什麼型，他將來他的讀書，他會就算讀書不好，透過你的情感教育，他會有鼓勵慢慢建立自信，即是有得矯正，就算他讀書資質一般，有得矯正，同時你要抱下他，疼下他，多些肢體的接觸，但是做了壞事要罰，要惡。 冬天、冬暖、夏涼一定要有一個對照，讓他知道是不同的。還有一個很無聊的，現在是到處都有的，去打歌爾夫球，我們不是鼓勵家長帶人去打歌爾夫球，要怎樣怎樣，而是打歌爾夫球其實 打到第七個洞、第八個洞，你落後了成十關八關，是沒得追的，很難追的，除非你職業那些又打很多小鳥、一竿入洞，一般人是追不到，大家跟兒子一路去看打球，沒得追，為何我們還有十個洞，我們都要陪人玩下去呢？你上得來這個草地，你預了要打完那十八洞， 不要緊,你現在輸10洞,你去到後來輸5洞、4洞 不要緊,你追回6洞， 不要放棄,繼續下去。 在生活細節,是利用生活細節作一個譬喻， 讓他明白人生道理。 這些學校教師沒有那麼多功夫。 橫掂沒得追,算了,不打了 走了,扔棍了。 所以這些是要珍惜每一分鐘， 因為你慢慢要知道大個細路追不回，到他13、4歲之後是另一個人，到讀完書或讀完大學22、23歲又是另一個人，當時你看著他的背影這麼高這麼大，你就想起他小時候學校走路的時候，他自己不記得，你就記得原來日子過得這麼快，過半輩，這些是你 年輕時獨身或未有子女時,沒有辦法領略得到。 我告訴你,有幾十種理論來講,你要自己體驗,即是跟婚姻 婚姻、愛情,有很多書說,幾十種理論,但裡面微妙的地方 全部要你自己體驗。 所以這科是很難的。 婚姻你結完婚之後 處理婚姻對於男女如何維繫 都已經很傷心,何況多了兒女。 當你兒子30歲 有一天,他說,爸爸,今天下午可以嗎? 打一場球 那你跟他一起再打草地 那些你會想起,跟他打一下乒乓球,去歷史博物館 他不明白,讓他看看圖畫 說得有這麼多,得這麼多 然後跟他一起落山,去快餐店,弄碗通粉也好,什麼都好 要be together 越多越好 起碼過年,這不是過年,周末 一定要留在日本人,否則將來後悔 這只能在現在這種環境所能做到,我立即想到一種解救的方法 如果各位有另外的心得,不妨指教 下星期一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